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女医生。看惯了生死的他早已经对爱情不抱任何幻想了。那么是什么事情渐渐改变了他对爱情的态度呢？欢迎光临。 哎，你这酒吧看上去还挺舒服的哈。哎呀，这连续干了36个小时，你这儿有啥提神的酒吗？ 36个小时啊，干什么工作需要连续干这么久啊？ 哎呦，这有什么的呀，干医生这行啊都这样。 你是一位医生 啊？不像吗？我跟你说个经验啊，但凡你要是在大街上看着一女的啊，黑着眼圈不修边幅不化妆，走起路来还风风火火的，你看吧，那10有8九是个女大夫 哈。啊， 你看我，看看我啊，典型的样本啊。 别这么说啊，我以前虽然知道医生很辛苦，但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累。哎，你们经常要这么连续的上班吗？ 嘿，你没听过一句话，那特经典啊，叫在医院里啊，那都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所以在我们医院啊，只有两类生物，男人和牲口。 好家伙。 所以呀，你可千万别小看在医院工作的女人，就算外表看起来有多弱不禁风啊，那实际上都可有爆发力了。你就说我吧啊。 哎，你是想说你就是典型的女汉子吗？ 请直接叫我汉子。 干嘛要这么说啊？ 因为真是这样啊。其实打小到大啊，我一直也没谈过恋爱，那什么唱歌啊、跳舞啊、跳皮筋啊，那些个小女孩喜欢的事儿啊，我一概都不会。但是咱特别擅长散打 啊。 你看我这肱二头肌怎么样？ 哟，还真是。 你说我不是汉子谁是汉子呀？而且吧，当了医生之后你不做汉子都不行。你说一上班巴不得自己变成一哪吒，要不然就是千手观音。哎，你刚才不是问我是不是经常连续这么上班吗？ 嗯， 我跟你说啊，医院这地方其实啊就是熬资历，上班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小医生们，比方说我啊，正常上班呢时间是6点，如果要是夜班再连一白班的话，那不就是36个小时吗？等你熬到中年呢，也能算是个精英了吧，那就可以7点上班了。等专家那就是8点上班，再等你成了大腕儿，那你就可以9点了。 这样啊，那对你们年轻的大夫来说岂不是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啊？ 说实话啊，你要是天天在医院待着，对爱情这种东西啊，你早就看开了。这么说吧啊，医院呢，那就是考验人类各种感情的试验场，而爱情呢，那是众多感情当中最不靠谱的一个。 这么说，会不会有点极端啊？ 哎呀，我天天看这些，我还能忽悠你啊？我个人的总结啊，就是人啊，一旦要是病了，最靠谱的其实还得说亲情和友情。我血液科的啊，就我上班到现在这么些年啊，看到过那么多病人，几乎没有一对情侣能坚持陪伴到对方到最后的啊，一对都没有。 哦，看来啊，那些海誓山盟的爱情故事啊，真的是骗人的。 哎呀，大部分都是吧，主要是少见才感人，对不对哈？像我们血液科啊，一般都是女病人会多一点，等那种年轻的女病人住进来之后啊，普遍规律都是男朋友陪着来看病啊，确诊之后这俩人一定高喊着一定得坚持住直到康复，但其实啊，他们根本就没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这些小男朋友们往往都陪跑到一半那就退出了，最后啊也都得是病人的父母扛起大旗陪着闺女跑到最后。所以呀，我早就不相信爱情了。我也一直跟人说呀，你说这人生啊，它就像一场投资，如果你要是知道一些风险是必然会发生的，那自然得规避呀，所以何必费那个心力谈恋爱呢，你说是吧？ 你这个比喻总觉得有点儿。哎，但是你的条件这么好，我不相信没有人追过你。 有倒是有，但是我更喜欢把他们当哥们儿。哎，对了，我还有一男闺蜜。 男闺蜜？ 是啊，其实上班之前就跟他认识了，我们俩还特合得来啊，经常就在一起聊哪一小伙帅呀、哪个姑娘身材好之类的。他呢也谈过女朋友，也失恋过。他失恋那时候，我就会跟他一起就吐槽他前女友，我还陪他大半夜就在大马路上，俩人跟疯子一样啊。他现在在南方工作，我人在北京，但是呢他还是没忘了经常就吐槽我说我打扮的太汉子了呀，什么吃太胖啊，而怎么还穿那几件旧衣服什么的啊，反正就嘴上还挺不客气的。 哎，既然你们两个这么合拍，就没有考虑过在一起吗？ 考虑过呀，其实我们俩都单着的时候啊，还真是特别认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讨论这么正式啊？ 是啊，我们当时啊特理智的分析过啊，你说咱是不是有在一起的可能啊，结论就是不可能。我们俩彼此都认为啊，你说这么损的朋友那根本就不适合当情侣啊，所以呢我就一直把她当我的好闺蜜。不过呀，有一天啊，在我们科我看到一对恋人，他们俩呀还真是有点刷新了我的感情观。 哦，那他们和别的情侣不一样吗？ 其实吧，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得病的是那女孩，白血病。 哦， 其实我能看出来啊，她要是没生病的时候应该是很漂亮的那种姑娘。这事儿要是搁言情剧里，肯定就是一出霸道总裁爱上富家女的感人大戏。可是现实哪有那么浪漫呢？那姑娘呢是个普通的北漂上班族，你说这事业刚有点起色就摊上这么大一病，她男朋友呢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我头一回碰上他们俩的时候，正好赶上那姑娘在做骨穿，我就跟她男朋友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这样跟他们俩认识了啊。 骨穿，听说做这个很疼的。 可不是嘛，那姑娘还真是挺坚强的，我就眼瞅着她眼泪都要出来了，但一直就是忍着就没叫出来。她那男朋友呢就一直在外边等着，默默就剥那个糖炒栗子啊，但是我发现啊，她就剥那个栗子的时候那手啊特别使劲，剥那手指头都发白了。 她也一定很痛苦啊。 哎呀，其实这种心情啊我也挺能理解的，一开始啊都这样，当男朋友的恨不得生病那是自己，可是啊，这治疗时间一长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啊，我当时就很希望这姑娘啊能够在她男朋友失去耐心之前赶紧好起来。后来有一回上夜班的时候啊，我还跟那个护士啊聊过这姑娘，说得这种病啊医药费每天就跟那个流水一样啊，也不知道这俩北漂是怎么承担得起扛得过来啊。 不过呢，他们俩也确实挺亲密的。那男孩啊，每天下班之后就往医院赶，就给女孩打饭，等女孩吃完饭呢，还陪着女孩看韩剧聊天，然后啊就看着她睡觉。 那个男孩也住在医院里？ 是啊，他也陪着睡病房。后来我才知道，这女孩家里啊已经没有亲人了，男孩也不敢让自己爸妈知道这事儿。毕竟啊，你说这老人要是知道了，这老人会惦记，会担心，就得逼他们俩分手。 确实是啊。 可是你说瞒着家里吧，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得需要他们俩自己承担医药费。你说咱都知道这种病啊，除了化疗那就是等啊，等一个陌生人能跟他配型成功，而且那人还得愿意捐献骨髓才行。 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哎呀，是啊，所以这女孩也曾经很想放弃治疗啊，她就说不想等她男朋友被自己拖垮，最后弄一人财两空。她就跟男孩说啊，让那男孩走，可是男孩死活不走。这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哎呀，这哭的呀，反正连我们做这个医生啊护士眼巴巴看着都难受啊。那哭成这样，那女孩呢心也就软了，所以呢姑娘就改口说啊，男孩不用走了，但是自己也得立刻出院。 啊，他不想治了？ 是啊，他就想着说俩人一起度过最后的时间，等他走了以后呢，这男孩也能重新开始。可男孩不同意啊，因为啊这男孩一直都相信那个能配型成功的人呢很快就会出现，就算找不着人，化疗也能治好他。男孩还打算一起要结婚旅行，一起买房，一起生孩子呢。 那女孩同意了吗？ 哎呀，反正折腾了好长时间啊，这女孩总算是同意了。打那以后呢，那姑娘每天晚上啊这个睡着以后，男孩啊就会抱着她那电脑到走廊上写稿。 写稿？ 是啊，其实那男孩啊还真是挺有文采的一个男孩啊。之前呢他总说现在的人就喜欢那种什么没营养的快餐文学，还说写这种东西就是在浪费生命。所以啊他自己过去发的稿呢其实不多，而且都是在一种特小众的文学刊物上。可是自打他女朋友生病以后啊，他呢算是彻底放弃他之前的清高想法了。你就看啊，每天晚上都在那儿写言情小说，而且啊为了迎合编辑和读者的口味啊，发表之前呢还经常找我们这些值夜班的医生啊护士啊给提提修改意见。虽然他总说这些言情故事都是瞎写的，就是为赚点稿费啊，可是我们却发现啊，你就看啊他那每个故事里都有他女朋友的影子。 哎呀，这是真爱啊。 哎呀，可不是嘛。哎，对了啊，他还在网上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那个工资啊是按他每个月月稿数目和过稿率来算的，虽说辛苦吧，但是也能勉强支付医疗费。一开始我们的小护士还跟他开玩笑啊，说你这么熬夜你女朋友知道得心疼啊。他说啊，他说哎呀，女孩不会知道的。他还要求我们护士啊也别跟女孩说，说完了还给护士们都鞠了一躬。哎呀，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啊，他女朋友也在瞒着他工作 啊。工作？他都病成这样了还能做什么呀？ 哎，你可别小瞧他啊，他也得算是一女汉子。就看每天那上午啊，男孩前脚刚走，那姑娘就开始写稿画画，就算输液啊那手都肿了，肿得连笔都攥不住了，姑娘也不停，一忙就是一整天。然后等男孩一回来，哎，你看吧，在那假装看了一天电视剧。他们俩呀就这么互相瞒着，而我们这些医生啊护士啊也就没把这事给他们点破。 真让人感动啊。那后来呢？ 后来我被派到上海去学习去了啊，这一走就是半年。等我回来以后啊，那女孩已经都要快出院了。 哦，她病好了？ 也不能说彻底好吧，反正就是癌细胞被控制住了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那女孩啊恢复的真是挺好的，已经变得很有活力了啊。 太好了，真替他们高兴啊。 我也替他们高兴啊。正好当时女孩去做检查，我就跟男孩聊天啊，我就问他，我说哎呀，你这半年多陪床觉得苦不苦啊？你猜男孩怎么说啊？人笑着跟我说，有时候确实觉得哎呀我到极限了，我坚持不下去了，可是一想到女朋友就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男孩还说啊，女朋友是因为他才坚持治疗的，还 还写稿画漫画减轻他的负担，他不能把自己创造的希望再亲手给毁灭了。 啊，他知道女孩偷偷工作的事了？ 哎，我也这么问呢，我就问他，我说，哎，是护士跟你说的吗？他说，哎，是他自己发现的。原来呀，有一回他们俩呀，同时给一家报纸投了稿，人排版的时候就把他女朋友的文章正好就排在他文章旁边，你说巧不巧，他一眼就看着了。之后他又跟我说了一段话，我估计我这辈子我都不会忘掉他说的这段话。 他怎么说的？ 他说啊，说有人说过，幸福就是想起过去和未来都满满的全都是他，而不幸啊，则是想起过去全都是他，想到未来却没有他。坚持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不想不努力就让我的幸福沦为不幸。 这样的人真的是最值得拥有幸福啊。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检查室就叫我进去，我就又碰着那姑娘啊，我刚想祝福她两句，她突然先开口问我啊，说男孩写那些小说我这儿还留着没有，能不能给她看看 啊？不会是她也知道了吧？ 我也特意外呀，心说不能这么巧吧，难道她也看着那份报纸了？后来女孩跟我说呀，其实是一天晚上她突然醒过来，一回头发现，哎，男孩不见了。然后啊，他就看男孩窝在走廊里写东西呢，这还让护士给提意见，反正这些他全看见了。当时女孩就下了决心，不能拖男朋友的后腿了。 哦，所以他才会那么玩命的写稿画画呀。 是啊，哎呀，这一对儿啊，不过说真的啊，真是身体力行的颠覆了我对爱情的这种观念啊。 啊，颠覆了你的爱情观？ 我就突然意识到，你说或许爱情可能也没有我过去想的那么不堪一击。在风浪面前，坚持这种事儿啊，其实真就是人俩人的事儿。 嗯，说的没错。 哎呀，后来吧，我自己又出了点事儿，就好像也是为了印证我这感悟似的，你说得有多巧 啊？什么意思啊？ 就在那女孩出院之后几天啊，我上班的时候，我突然一不小心我摔倒了，我当时就觉得腿脚发麻没力气。我学医的啊，这个症状啊我太了解了，特像是那种运动神经细胞病，这可是绝症啊。 啊，不会吧？ 真的，这病特可怕，就这么跟你说吧，100年前美国人就把登月和治疗这种病作为科技攻坚的目标，可结果呢，100年过去了，月亮倒是上去了，这种病还是无药可救。哎，霍金得的就是这种病，要真得这种病啊，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那身体就被冻住被冻僵，直到死为止。 天哪。 哎呀，等诊断结果那周末呀，哎呀，真的是太漫长了。就是这种事儿，我肯定也不敢跟我爸妈说呀。然后我就翻那个手机通讯录啊，我就翻着翻着我就看着我男闺蜜的名字了。 你给他打电话了？ 哎，我不怕你笑话啊，你说我这么个女汉子，从小到大我也没为啥事儿哭过呀，可就那回啊，那电话嘟嘟嘟一打通啊，我居然就绷不住了，我还真哭了。其实我男闺蜜也不懂医啊，他呢也不知道这病到底有多可怕，还在那傻乎乎安慰我呢，说什么平时我欺负他的时候从来都没输过，我怎么能输给一个小病呢，下周一不就拿结果吗，肯定没问题，什么巴拉巴拉说一堆啊。 我猜他是不是说对了，结果没问题吗？ 哎呀，是呗，万幸啊，还真是没什么大问题，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再连值36个小时的班，是不是？ 那就好。 而且其实拿结果那天啊，我那男闺蜜还给了我一惊喜。 哦， 就这家伙啊，居然一大早打着飞的从广东飞过来，给我送早饭来了。 哦，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歌名，叫《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呗，这要都不是爱，你说那还啥是爱呀？估计所谓爱，恐怕也就是指有一个人能够愿意陪着你抵抗人生的风浪吧。 没错，请稍等，我知道该为你送上一杯什么酒了。

是灰的，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不过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如同我看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无踪影，无踪影，无踪影。就像水滴，就像玻璃上的哭泣。